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11章，机械人几个啊，真系行动迅速啊！佢将三个扶桑人一下子搞晕咗。企喺旁边仲未回过神嚟嘅段飞惊叫咁讲： 啊，你哋咁样系做乜嘢啊？ 我啊讲做乜嘢？咁都睇唔出咩？梗系喺度做紧趁火打劫啦！佢哋嘅领队哑巴失踪咗，而家啱啱正好收拾佢哋啊！我对住机械人四个打咗个手势，佢哋四个人啊非常之默契，即刻就将三个晕咗嘅扶桑人啊扎咗起身。豆腐惊叹咁讲： 啊，老陈啊，你啊真系太变态，你太阴险啊，睇唔出嚟啊。不过我真系中意啊。 豆腐同哑巴而家就势不两立，喺呢一种情况之下落黑手，佢啊真系求之不得啊，即刻有一副大仇得报嘅情形。高兴咗一阵，豆腐又是露出咗迟疑嘅神色啦。佢啊睇一睇头壳顶上边啲血迹，讲： 阿爸咁犀利都咁样，究竟系咩人做嘅呢？咁万一嗰个人接住嚟对付我哋，咁点办呢？ 喺呢一阵，我亦都有咗分析啊。我话讲唔会嘅，我哋嘅头顶八成系有密室，我睇哑巴亦都系食咗暗亏。我哋而家有咗防备，人手充足，又有枪支，只要提高警惕咁就得噶啦。对方就唔使旨意得手，除非啊， 顾文文跟住讲，除非乜嘢啊？ 我心谂，除非对方唔系人啦。但系我而家唔可以咁样讲，咁样就会扰乱人心。于是我拧咗拧头讲，冇乜嘢，走啊，去龙游嗰边守住。唔好又似出啲咩变故就得啦。大家就返去龙游嗰边，后边嗰间墓室啲龙游真係好多，但係经过咗咁耐嘅抽离，输液管里面嘅流速亦都慢咗落嚟，諗嚟就快大功告成㗎啦。我就一边飲水一边就諗下接下嚟嘅方案。机械人几个就喺一边警戒，防止嗰个所谓嘅第十五个人出嚟捣乱。諗下諗下，我发觉旁边嘅豆腐好似有啲心神不宁咁，频频咁望向住摆住铜棺嘅陪葬室。我不由自主咁问：喂，睇咩呀你？豆腐拗拗头讲： 嗰个哑巴真係好鬼可恶啊！不过我觉得我哋就算咁样唔理佢生死，会唔会系真系有啲 豆腐未讲完，我明白过嚟啦，知道咧呢条僆仔啲老毛病又是犯啦。于是我就讲：喂，你回忆一下佢攞刀斩你个样，你再谂一谂啊，佢头先将你当契弟咁玩，仲有啊，而家点救啫？我又揾唔到机关。跟住豆腐就讲。诶， 咁佢哋咪有嗰个咩仪器咁嘅咩？ 我听完就真係嬲啦，一脚就上身过去。不过睇到佢啲双手跛脚咁，亦都唔忍心，只能够压低声咁讲：你唔好咁婆婆妈妈好唔好？我同你讲吓，嗰条友唔好对付嘅。如果佢安然无恙嘅话，接落嚟一定系一场夺宝之争嘅啦。你谂一谂啊，我哋啲枪支卡壳嗰件事，你唔觉得有问题嘅咩？虽然我唔想系咁谂，但系论身手，我确实咧就真系比唔上佢。如果万一真系开片起上嚟嘅话，咁啊唔系佢哋死就系我哋亡，佢死定系我死，你拣一个啦。豆腐听我咁一讲啊，即刻吓咗一下，佢啊窒晒口咁讲： 咁梗系佢死啊！ 俾我咁讲咗一番之后，豆腐亦都唔再纠结于哑巴嘅事。冇几耐。听到一号机械人呢就讲： 快啦，啲龙油就快放晒啦。 而家见到真係唔多唔少，啱啱就装满咗两隻顶。我哋慢慢咁将啲输液管抽返出嚟，按照原计划将装满龙油嘅呢两隻大顶小心翼翼咁搬咗出去，然之后剩低嘅就等机械人四个嚟操作啦。 用炸药就炸开个墓门，布好咗引线之后，大家就匿到去外边嘅嗰间墓室嗰度点火。一阵之间，只听见乒乓一声嘅巨响，跟住就响起咗无数利箭破空嘅声音。睇嚟系呢个九生九死锁嘅机关被触发咗啊！我系有心想见识见识，稍微夹个头出去睇一睇，即刻睇到伴随住啲暗路嘅声音，呢、这个前边嘅墓室中间有嗰块地面竟然全部坍塌晒。哇！呢啲就系翻版机关，喺坍塌嘅地方睇嚟就一定有呢啲钢刺尖锐一类咁嘅嘢。如果人跌咗落去嘅话，就真系冇命啊！嗰啲角色嘅机关随住我哋嘅破坏咧，就纷纷启动。如果系古代嗰啲倒斗先辈嘅话，喺呢啲咁杂乱嘅机关底下，恐怕早就一命呜呼啦。我哋而家就匿喺后边，足十几分钟，前边先安静翻落嚟。冇几耐，睇到嗰啲机关已经发射完毕啦，大家就从个墓场后边行出嚟。见到之前嘅礼器室地面已经成个消失咗，形成咗一个长方形嘅巨大黑洞，深不见底，亦都唔知下边系乜嘢嚟嘅。我哋将啲头灯聚埋一齐向下边一打，只见下边真系黑掹掹、阴沉沉、隐隐约约，好似有啲嘢喺度流动咁，但系又唔似水，亦都冇睇到钢刺一类咁嘅嘢喎。机械人一号就讲：， 真系奇怪啊！下边系个咩地方呢？ 阿段飞又讲：，咁仲使讲？既然啊系机关，肯定就系个危险地方啦。我哋又要兜过去，你哋睇下，洞口已经出咗嚟啦。 只见喺对面嗰扇墓门嘅中间，显然已经炸出咗一个窿，里边啊黑蒙蒙，乜嘢都睇唔清。喺呢个时候，顾文敏啊眼尖，佢突然间惊叫咁讲：，你哋睇下边好似有个人啊！人，我啊惊咗一下，即刻向下边睇，只见黑蒙蒙一片。顺住顾文敏嘅眼光嘅地方仔细咁睇一睇，隐隐约约好似真系有个人形嘅黑影，就好似只鬼影咁，仿佛要喺呢个黑暗嘅地狱里面爬出嚟。睇到人哋都毛管动嘅，喺咁样嘅环境之下，显得嘅特别嘅恐怖。豆腐睇见咗啦，佢吓一跳讲：，哇，系人定系鬼啊？段飞好似谂起咗咩咁，指一指个三个扶桑人讲：， 会唔会系嗰个戴面具嘅人呢？ 讲完，下边黑暗嘅地方突然间投射出一道嘅光束。呢一道光束同我哋个光芒聚合埋一齐，使到下边嘅情况即刻就清晰咗好多。呢、这个时候，我哋先发现呢度下边竟然填满晒嘅系流沙。呢啲沙显然呢就系就地取材嘅海沙，细白柔软，两边高，中间低，并且咧不停咁流动。似乎周围咧不断有沙就向中间涌，我即刻明白过嚟啦，这个系一个流沙机关，而且中间嗰个挣扎住嘅人影俾段飞讲中咗啦，佢就系哑巴吓，点解佢会喺下边嘅？唔通讲嗰度有秘密通道？哑巴而家显然就濑咗嘢。可能佢就系行到下边嗰个密道嘅时候，结果我哋就突然间炸开墓门，启动咗九生九死锁嘅机关，搞到下边啲机关翻转流沙就涌动，即刻就将佢半个身都埋住咗，等佢喺呢啲滚动嘅流沙里边啊挣脱唔出嚟。这个时候，佢又重新攞出手电筒，将灯光啊向上边一打，我哋彼此一个照面。哑巴亦都冇睇见佢哋嗰一边嘅人，眼神就即刻阴冷起上嚟，直到接触到佢冷漠同埋危险嘅目光，我先醒个神嚟讲：我惊咩呀？我而家企喺上风。机械人一号跟住就讲：佢话 呢次就真系冇死啦，啱啱好就可以补上两枪。机械人二号就截住咗佢讲： 使乜到动刀动枪啫？呢啲流沙仲系向入边灌紧。 佢用眼神示意一下嗰三个扶桑人讲：， 不如将佢哋都掉埋落去啊！ 好啊， 三号啊更加阴险，我吃咗一惊，我心谂仲以为自己已经够心狠手辣噶啦，冇谂到机械人几个平时真系露山不显水啊！佢而家竟然要将佢哋四个人全部做低，实在有啲令人哋吃惊。喺佢哋说话之间，机械人几个已经即刻将昏迷咗嘅三个扶桑人喺个地上边滴咗起身，准备啊掉落去个流沙堆入边啦。我心里边就有啲唔舒服。虽然讲话挖蘑菇呢啲嘢咁样做系属于常见嘅行为，就好似当初白老四杀杨芳两个人一样，但系呢三个扶桑人毕竟就已经失去咗反抗嘅能力，咁样样啊将佢哋全部坑杀，普通人啊真系落唔到手。但我冇阻止，一山不能藏二虎，唔理呢一次行动嘅结果点，只要佢哋活住，我哋两波人迟早就会打一镬。既然如此，咁不如先下手为强啦。我啊眯咗眯眼就冇出声。豆腐一向呢就仇日嘅，而且再加上我头先同佢已经分析过利弊嘅啦。呢阵时佢亦都面露不忍，但系就冇出声，面色嘅阴沉，睇起上嚟有啲颓丧。点知道就要将呢三个人推落去嘅时候，喺下边嘅哑巴突然间就喝上嚟讲：你仲喺度等乜嘢啊？我啊冇醒悟过嚟呢一句话咩意思，但系见到顾文文忽然间系惊叫一声，我侧头一睇，心里边即刻乒乓一下，见到啊段飞握住个匕首架上咗顾文文条颈，段飞啊笑咗一笑，神情虽然系显得可爱，但系讲出嚟嘅话就等人真系想揼佢啦。只听见佢讲： 你哋而家只需要做三件事，第一将下边嘅人救上嚟，第二将呢三个扶桑人放咗，第三而家唔好问我任何嘅问题。 顾文文身手唔错，比起豆腐呢个孱仔呢真係劲好多。但係而家段飞竟然深藏不露，趁住顾文文不备嘅时候瞬间就将佢制服咗。我睇住嗰把立立令嘅匕首架住喺顾文文雪白嘅颈上边，只觉得个心脏好似被狠狠咁捻咗一下，怒火同埋悔恨即刻涌上嚟。 早就知道呢个衰妹唔系个好嘢嚟嘅， 只可惜我平时真系太睇小女人啦，对佢失咗戒心，所以先酿成大错。比起我嚟讲，林教授更加受打击，佢大叫咁讲：，哎，小飞你！段飞笑咗一笑，露出咗两个可爱嘅酒粒仔，对林教授讲： 老师，我讲咗啦，唔准问我任何问题啊！ 佢一边讲一边手下边一紧，顾文文即时哼咗一声，条颈上边就出咗一条红痕。我大声咁喝：停手！林教授见到啊，红住只眼喺度讲：好，我唔问。成个人即刻就好似衰老咗十年咁。事到而今，一切都明白啦。呢一个奸细就系段飞，佢点解要勾结扶桑人呢？佢咁样做究竟有咩目的呢？唔通都系因为六合人？